荒野上，你的身影被越拉越长，直到远去的马蹄声响，呼唤你的歌声传四方。举头望天，只见雁两行，低头泪水为我卸了妆，伤心碧蓝相思布满墙，这夜无眠，爱的路太长。你的脚步流淌在天涯，我的思念随你到暖房，谁的眼泪在月光中终于成了霜，是你让我想你长半场。你的脚步流浪在天涯，我的思念随你到远方，如果今生不能与你结呀结成双，来世化蝶依偎你身旁。 为你生